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王权的展示。 是啊，国王的人马，我们有宪兵，有民间力量，有市政府各个单位， 还有 市警局， 伤害还有心灵的伤害，我们都帮你。 对啊，主席，请问主席，还有那边还有那个呢，穿防护衣的人呢？A B C 防护衣。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，民国102年，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演习名称是什么。先下去。 36号。36号演习。 我们看看，这是民国102年万安36号演习哈，它的地点， 景美河畔， 景美西哦，不是新店西，景美西畔。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军警 消 还有 民防 宗教这四个团体的 民防跟民 跨异跨界的民众剧场。那这其实是一个消防演习，但是因为我们早上在动物园去看动物的时候呢，就听到外面有炮声了，所以他们在这个演习之前呢，他们也有做一个演习， 演习的演习， 对，演习的演习。那我们刚才也在讲，假如说黄大旺临时冲进去真的受伤了，他们有没有能力应付？因为他们一切都在他们的规划计算当中，所以真正出现一个，对，只有一套剧本，出现一个真正的意外的时候，好比说刚才火爆破的时候，黄大旺现场冲进去要被烧伤，应该他们就立刻全部都慌了，对对对，林正英里面的僵尸，然后他们应该没有人能应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是即兴的艺术。对，那这个民众剧场它基本上还是免费的，有许多那个军警消的家属都来观礼。那对，我们在我们刚才右边呢，还有一个教官带着三个 妹妹，金牛的女生， 不是金牛， 金牛红色毛衣， 对对对，对，就带着他们，然后。那个女生来跟教官打情骂俏，然后一个教官就对付三个女学生，然后三个女学生都在吃冰淇淋，然后 麦当劳的冰淇淋， 对，然后边吃这个，然后边看整个一个这个，对，一场年度大制作，对，他可能是不知道耗资多少钱，对，那非常精彩。刚才他的一些假的房屋爆炸的时候，还有洋葱圈的黑，一个黑烟这样串出来，一个圆圈，一个圆圈这样子， 俊壮云呢，天哪！ 对，那总之其实蛮精彩的。我们很佩服说，在剧场界之外，还有那么多我们的长官，所谓人民的保姆，愿意从事这种剧场的活动。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跨领域跨界的民众剧场，它也许能为我们台湾当前的小剧场圈带来一些启发。好，那我的意见大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欢 迎搭乘捷运系统。那个阿朱跟学弟大头都不表示意见，我们就这样子静静的看着化为废墟的金美西畔逐渐散哦，不是，现在已经大队会师了，已经在接受郝龙斌的检阅，郝龙斌就站在司令台上面， 就像史达林一样， 不是啊，可是史达林在台上的时候，台下就拼命拍手啊，就好像这样一个共产国家的独裁者一样。 因为我以前骑脚踏车骑到，我刚看到景美西旁边那个脚踏车道末端那个绿色围墙后面，就是一堆沙石。 你把郝龙斌的面具揭开，里面只是一堆血肉而已。